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迷的迷默默许下姓名，看远方的心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今年8月1号，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将迎来第10个年头。今年4季度，电子客票将试点运营，明年将在全国高铁推广。通过优化政策服务，市质监局目前已有16项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了全流程网上办理，其中4项为试点运行阶段。北京中轴线申遗正在如火如荼准备中，今年天坛内坛墙和广利门修缮双环亭彩绘工程已经顺利开工。民航局消息，明年6月30号北京新机场竣工，同时周边的5纵2横立体交通网也将具备通车条件。本市已经取消和调整了涉及就业、档案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16项证明，简化了办事流程。7月起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职业病危害基本情况普查工作，普查工作将于年底完成。暑期游园高峰即将到来，市公园管理中心预计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北京市整治无名路专项工作完成，1006条无名路完成命名。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空中的梦想家是张惠妹姐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她少有的比较空灵的演唱作品。而这种空灵正好契合的空中的梦想家这个标题，飘渺悠远的声线，由于看到了前方的梦想有些虚无，却又激励诱惑着我们不断向前。

黄沾填词，顾嘉辉作曲编曲，收录在张国荣198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Virgin Snow》当中。2004年11月24号，香港一代乐坛教父黄沾辞世，就在当天，首张纪念专辑《笑傲歌坛黄沾传世经典》由环球、华纳和 EMI 三大唱片公司联合发行。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国语版《到未来日子》。 别问我今天的事，不别知，也别问意，有意义没意义，怎么来判？不想不急不知，别问我一生的事，不必提失去的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管不回不解释一丝。无泪无语，心中清楚，鲜血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和你到未来日子，我以后陪着你去找好的事。别问我伤心的事，不别说不要再提，这是那是都不得已，中间经过没人知，没人知。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平台。 先见者明，先行者立，

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 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天 在这段情不懂去 退守，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 也算得今世独有，对你太好怎会累透。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今年第二季度，北京地区职场竞争态势趋缓，竞争指数下降。从各个职位的薪酬水平来看，整体的平均薪酬水平有所上升。近日，国家发改委发文，要求取消电网企业部分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记者从北京市工商局获悉，由丰台工商分局率先创新研发的自助取照系统，于今年下半年有望在全市各工商分局推广。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18年9月3号发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发行数量为2亿枚，高铁币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的最新数据，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94.9%和111.5%。由中国留学人才基金会建设的“一带一路”走出去在线免费查询平台，于该基金会官方网正式上线。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管理方综各方面因素后研究决定，设置每日停车最高封顶费。车主每天停车超过18小时后，360元封顶。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在路上这个字，对于背负了太多工作和生活压力的人们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周末你打算出去旅行吗？那如果让你出去旅行只带三样东西，你会选择带什么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我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年轻的法国队在今年的世界杯上搅动风云，像极了如今在汽车市场上大施拳脚的年轻的国产车自主品牌。如今的汽车市场，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大众、奥迪、宝马、奔驰、丰田等品牌，而这些品牌无一例外都是百年企业，靠着巨大的品牌影响力，这些老牌汽车厂商每年的销量都特别惊人。仅大众每年在中国销量就高达400万辆，牢牢占据销量第一的座椅，在国内被奉为神车。面对如此多的汽车巨头，一些自主品牌也像年轻的法国队一样，在老牌汽车品牌控制着大量市场时，用超凡的个人实力开始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提起国产汽车品牌，我们不假思索都能喊出口的并不少，比如吉利、长城、比亚迪、长安、奇瑞等等。事实上，国产汽车确实在不断取得进步，在2018全球最具价值汽车品牌排行榜中，一些自主品牌也开始榜上有名。长城汽车位居16名，吉利汽车紧随其后位居18名，比亚迪也进入到了第28名，而在前100名当中，自主品牌占到了22席。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在最近30年才开始崛起，大量的汽车品牌创立时间都不足30年，但是发展却已超过一些合资品牌。这些年轻的自主品牌就像是年轻的法国队一样，横空出世一般战胜老牌强队。而这些年轻品牌中，最有希望超越合资品牌成为国内巨头的就是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和比亚迪汽车。相信还有很多国人对国产自主品牌持有着怀疑态度，毕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产车就是低端、廉价、容易出问题的代名词。但今年不同往日，现在我们的国产自主品牌正在不断的进取成长，自主品牌走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即将迎来最好时刻。自主汽车品牌作为世界汽车市场中的晚辈，用着不卑不亢、努力学习的精神，正在快速增长，而这个增长速度让许多老牌合资品牌都将感到害怕。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

吹，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是你的眼 九精英有话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 我们在这个保密这个方面确实还是要求得很严，尤其是核心地区的保密，那是非常之严。我们在家里面从来不谈我们工作的这个事情，我的工作也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个是在这个我们的家庭里面做到了。 宜宾五粮液系列酒品牌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卓平， 作为中国最好的白酒企业，我们推出五粮人家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的产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的成长的一个需求。那么可以说五粮人家它是一个叫做点滴皆温暖的一个定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定位，希望的是带给我们消费者与温暖的体验。 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 我们崇尚这个技术啊，我们觉得技术可以改变很多，包括像改变世界啊，改变生活，改变城市的痛点。我平时就在琢磨这个技术，我更喜欢用技术狂人这个词来形容我。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李科。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日前表示，全球首款 L4 级自动驾驶汽车阿波龙已经实现量产，并发往北京、深圳、东京等地。近日，华人文化集团宣布完成近100亿元 A 轮融资，投后估值近400亿元，新股东万科与创始股东阿里巴巴、腾讯领投。华人文化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瑞刚表示，融资后华人文化将继续在内容与平台、线上与线下、境内与境外推进战略布局和运营。日前，马云和来中国学习的非洲青年创业者交流，他鼓励青年们成为非洲发展的种子，并表示阿里要帮助培养2000名非洲创业者，他相信未来20年电商会覆盖非洲大地。近日，福耀玻璃公告收购福建三丰集团100%股权，总价2.24亿元。曹德旺回应，此次收购是为儿子曹辉接班准备，未来曹辉将出任福耀集团董事长。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精英 news 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快些扬起你那苍白的脸吧，快些松开你那紧皱的眉吧，你的生命它不长，不能用它来悲伤。那些坏天气终于都会过去，人们都是这样的匆忙长大，那些疑问从来大妈都不能给你，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你就让他们都去吧，随着风远远去吧，让该来的来，我们在这里等待，就这么长。

最好的相遇恐怕就是将爱放在心底，只愿彼此安好。生命中若能遇到对的人，如坐在花下修行，让岁月拥有美好的底色和善良的温度。走过流年的山高水长，总有一个人是你心中的永远，也总有一个人能够温暖你的生命。